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李荣浩《山川》。 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 第十四位，王菲《如愿》。 而我将来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 第十三位，好妹妹，这样就很好。 我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 第十二位，孟慧圆，植物学家的女儿。 晚上七点半又来了好朋友。 第十一位，陈卓贤，搞不懂。 何为成熟并未望通，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 第十位，房东的猫，今天是星期几。第九位，莫文蔚，完美不完美。 爱让我们都靠近。 第八位，午间情，零距离。 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当世界瞬息万变。 第七位，胡彦斌，已读不回。 一家伙打铃打铃打铃打铃，是不是红红。 第六位，金志文，自娱自乐。 我学着一个人今天都不示弱。 第五位，黄霄云，赖美云，幻想。 幻想过我们有结果的可能，那就算好的就换一句别再等。 第四位，孙燕姿，匿名万岁。 匿名万岁，别人万岁。 第三位，单依纯，为 心中有罪。 第二位，张杰，像真的一样。 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 本周冠军曲目，周深，生活总要迎着光亮。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三个小时之后，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再次回到空中。你好，我是小东。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好，那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来一起关注一下我们的主办电台北京和马来西亚方面的当地榜单。首先我们带出的是北京方面中国榜的黑马歌，这是李荣浩邀请张惠妹一起带来的这首《对等关系》。 留的眼泪 现在这算什么， 或许就是结果。 我狠下心都不说， 后来明白距离只会对某些爱情好一些，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可 李荣浩、张惠妹对等关系，唱出了爱情当中一种若即若离。爱情中如果追求的是对等关系的话，那么就像歌词当中写的那样，不适合成为伴侣，做朋友却不甘心。在袁娅维今年的专辑《月亮失眠了》当中，有三首点题的歌，月亮上跳舞、月光，还有这首月亮忘了，一首对月儿歌的浪漫，一段付出了却没有回报的情感。这首歌目前在中国榜上是排名第八。 Yeah. 全。 苍生顺水孤舟，未曾停住何方，那些戏中的事，结局总是悲凉。有人历经折柳，曾了滚滚长江，有人谈笑风月，随手落笔吟章。你说皆是俗人，何必骂世事荒唐。如果能共白发，谁还想荡气回肠。若你真爱明月光，若你刚好待夜风凉，便一起流浪，永不说上像那人间灯火辉煌，只想和你对影烛光，是你眼中的微茫，照亮我也就荒凉。 似水 手落笔吟章，你说皆是俗人，何必骂世事荒唐。如果能共白发，谁还想荡气回肠。若你真爱明月光，若你刚好谈夜风凉，便一起流浪， 华语歌曲排行榜，戴荃今年的新专辑《侠客行》分为三种情绪和风格，侠之风骨，客之柔情，和行之洒脱。这首《你是人间不染霜》作为客之柔情的歌曲，开头呢，我们听到了昆曲《西厢记》崔莹莹的长句，唱出了如影如梦的柔情。好，我们听过了中国榜排名第十九位戴荃的这首歌，再来分享一下中国榜方面第三十二位，这是来自于白举纲《滑行起飞降落》，这首歌收录在全新的 EP《乘客请注意》当中。 收好扣好遥控器监视器，藏好背包里的秘密武器， 卑却固执的心，关闭手机开始飞行，闭目养神看窗外风景都行，和隔壁大叔大妈聊天也行，熬有天气做个美梦，有人有雨 看书读报还是先放一边去， 乘客请你注意，花心起飞降落脚下尽放物品，就回头真安全带要系紧，救生衣都为这麻烦您记清，乘客请你注意，花心起飞降落请你调整呼吸，欢迎来到人间陷阱的细品，惊喜惊吓有几分你来决定， 嬉笑年轻时的脾气，不留余地来造自己的名，拼流程相对最稳定，想起五六时候没眼前的平静， 落地前的头晕眼花的秋景，这旅行是否入了你的预期，到底哪里才会是目的地，只能吻你左边胸口的身影，请你注意，花心起飞降落脚下尽放物品，收回头真安全带要系紧，救生衣都为这麻烦您记清，乘客请你注意，花心起飞降落请你调整呼吸，欢迎来到人间陷阱的细品，惊喜惊吓有几分你来决定， 眼里也 是你的模样。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中歌榜方面的第十七名，若在你身旁，这是收录在黄莺的 EP《风铃谷》当中。这首歌呢，就是像一首关于思念的小诗，将所有的美好跃然纸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佳佳的 OST 新歌，为电影《一杯热奶茶的等待》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用她温暖而包容的歌声，唱出了关于思念与爱的情感。这首歌在中国榜方面是排名第21位。 灯又不准时关了，听和自己相似的情歌，找一些想你的认可，那句最贴切又适合我，又不小心哭了，总学不会为自己庆贺那些该忍耐的时刻，越想要平淡无奇过着，闭上眼睛会想起的是我最该舍得却舍不得，才让你在最模糊的视线里静静放任，只跟你这伤痕这种舍不得，如果睁开就不见了，我闭着 声唱冬奥，

伤口总会痊愈，不合适的总会离去。美丽不美丽由我定义。杀机 I'll be true， 让我替你开口呼吸， Gonna make my own rule， 凭着我这杀机 I'll be true， 自我怀疑没有意义， Gonna make my own rules， Beautiful mess in me， 让我试着整理重组再继续。 四年前中国新歌声的第二季亮相的陈颖恩的全新单曲与蔡敬轩一起带来的这首 Beautiful Mess， 陈奕迅的这首电影同名主题曲也在马来西亚的榜上是反季节上榜，排在了第十一位。我们来听 Eason 的这首歌不期而遇的夏天。 想跟你再待一回，踉跄好几回，没有谁也并没有同类，烟灰虽今宵有深味，但落人风吹是偶遇那唯一的机会，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是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狭路相逢，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能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 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风吹草动， 叫做雏形，有着他好久不见的清新青涩的气息。这首歌在马来西亚方面呢是新歌上榜排在第19。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歌手 Gaston 庞加斯顿在9月份推出的单曲，叫做《暴雨淋个够》，目前在马来西亚方面的榜单上呢是排名第16。 所有的烦恼，丢掉太久的困扰，不如尽情的大笑。难过总是准时，快乐总是迟到。现在我想被环绕，等待暴雨的咆哮。不如现在就起跳，雨下的越大，我 放空的一切就像在无处摇晃，我的心场景不在我心中游荡，找到了新的灵感。 该用力的拳头像一个小偷，我早就受够，不想再躲在街角压着冒烟低着头。 闯进白雨，让他把我淋个够。闯进白雨，松开用力的拳头像一个小偷，我早就受够，不想再躲在街角压着冒烟低着头。张开双手，我早已经受够，不想再低着头。 来自于庞加斯顿的这首《暴雨淋个够》，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依然停留在马来西亚，听听马来西亚的人气歌手许凯。他是2014年 ASTRO 新秀大赛的总冠军，今年的全新单曲，我们来听这首《算什么》。 做我的吃苦，吃笑，吃看着最美景色。上班下班吃饭喝同一罐可乐，又不接我电话跟谁聊天打得火热，朋友说你油嘴滑舌不是普通角色，这儿你还很反派还有一点拽，总说一些爱理不理的对白，虽然很无奈我还是会期待。 Oh girl please make up your mind， 我到底算什么，跟在你的背后牵着你的手，每次去约会只能待在角落，甚至你的不甘寂寞理由有很多，是不是对他说我自身朋友，还能做些什么配合你的举动，我无处可躲，每次等你只能停在巷子口，总觉你的不甘寂寞的手有很多，但身旁有你都是保持联络。坐我的车唱着聊着你在想着谁呢，陪你上班下班吃饭的人还有几个，接电话今晚跟谁 party 快不快乐，妈妈说你有次话说叫我别再等了，这儿你还很反派还有一点拽，总说一些爱理不理的对白，要不说爸爸好过我在期待。 Oh girl please make up your mind，到底算什么，跟在你的背后牵着你的手，每次去约会只能待在角落，总觉你的不甘寂寞理由有很多，是不是对他说我只是朋友，还能做些什么配合你的举动，我无处可躲，每次等你只能停在巷子口，总觉你的不甘寂寞对手有很多，那身旁算什么，

哎，这就是我们说的特级茉莉花茶呀。啊、 嗯， 福州磐石茉莉花茶啊，主品加赠品，一共给您带来 六罐，每罐都是半斤的足量，这六大罐加起来一共三斤啊。 这三斤的特级茉莉花茶今天只要399元，您就能带走。那今天呢，给您带来这个性价比这么高哈、啊，确实送礼也非常的合适。 是的，今天给大家一共是六大罐， 嗯， 每罐都是半斤的，哎，红火火的这个样子，您到哪儿去留两罐自己喝，另外呢就是伴手礼。我建议大家呢，如果您要说节能假日比较多，亲朋好友比较多，都得去的话，这个比咱又热心肠的话，您不如多订几组， 对 吧？ 这六罐恐怕不够了。 您拿这两罐茶到谁家去，一斤的茉莉花茶，这一看特级的，都得是照着400-500块钱的茶，至少这个茶礼，这谁也不知道您是三组茶礼才拿了399，100块钱出头这么一组的，留一斗自己喝。其他的呢，咱们说给您省钱备齐了，反正也得去啊，总不能这个一年，咱们说一年谁家也不去，是不是？然后去的时候您拿一份这个茶过去，到哪儿都有面子，拿得出手啊。 是的，哎，所以说今天给您带来的福州磐石茉莉花茶哈，这六大 罐。每罐都是半斤的足量，这六大罐 加起来三斤，一共只要399元。快来拨打购物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真美，真亮，真精致，还得是国华。 咱都买齐了，金坠、金串、金链，闺女、媳妇、老妈都满意。来国华首饰接金服，2022更幸福。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能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能动心。 Music in town。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李荣浩《山川》。 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 第14位，王菲《如愿》。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 第13位，好妹妹，这样就很好。 我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 第12位，孟慧圆，植物学家的女儿。 晚上7:30又来了好朋友。 第11位，陈卓贤，搞不懂。 何为成熟并未妄通，我搞不懂，期望虽严重却不轻松。 第10位，房东的猫，今天是星期几。第9位，莫文蔚，完美不完美。 爱让我们都靠近。 第8位，午间情，零距离。 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当世界瞬息万变。 第7位，吴彦斌，已读不回。 一家伙打铃打铃打铃打铃，是不是空空。 第6位，金志文，自娱自乐。 我学着一个人今天都不示弱。 第5位，黄霄云，赖美云，幻想。 幻想过我们有结果的可能，那就藏好的真话一句别再等。 第4位，孙燕姿，匿名万岁。 匿名万岁，夜深万岁。 第3位，单依纯，为 心中有 第2位，张杰，像真的一样。 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 本周冠军曲目周深，生活总要迎着光亮。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来到11:03。这个小时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位80后的才女唐田。很多人从十年前超级女声的这个歌曲当中认识了她，如今呢，唐田的作品依然在线，而且不仅是年轻人心情的写照，更能体现出所有中国人的共情。还是先从我们的榜上听起，带来上榜五周最好成绩冠军，本周第14位，唐田作词，钱磊作曲，王菲的《如愿》。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道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千句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牵，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化成你的缘，缘不完啊，缘又完啊，这生是每一天。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王菲带来的这首《如愿》。唐田的作品呢，不仅能够以小见大，写出我们最真挚情感的和这个普世的价值，也能够表达出温情和感动。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个月发表王源和唐田共同作词，王源所带来的电影同名主题曲，被称作是冬日最暖情歌，歌名叫做《穿过寒冬拥抱你》。 寒风催促相拥，一夜才最适合牵手。 人啊，尝过刺骨才懂得温柔多脆弱，就多勇敢，穿过大半个城市朝你奔去，想陪你去看冬天的星星，大雨没关系，阳光就藏在我口袋里，手给我怕你不相信，穿过长街穿过了昼夜，我奔向你身边，不冷了吧，有我当一场大雪，穿过不见穿过了告别，有你等在那天，我一定穿过寒冬拥抱。 掌握在你手中的开关，智慧世界明和暗随时切换，我的喜或悲天旋地转，很难过如何笑得更温暖，怎么拼着孤单更勇敢，只有不让你为难才算够自然，当你轻轻换了台，我是人偶原地转，笨极了不知悔改，你就别再给答案，就这样随你开了油关，我兵荒马乱拒你一米之外，演所有能演的遗憾，请你不要为难，任性去开关，世上有种喜欢，是一个人一山天海最难的心酸，说晚安之后推到门外， thank you. 奇怪的美感，你的微笑太好看，我的悲伤与你无关。当你轻轻换了台，我是绕原地转，奔急了不知悔改，你就别再给答案。就这样随你开了又关，我兵荒马乱，拒你一米之外，演所有难言的遗憾，不后悔也不计算。一声召唤我就期盼，请你不要为难，任性去开关，世上有种喜欢，是一个人一山天海最暖的心酸。说晚安之后退到门外，看了有关，你随手切换，距离一米之外，演所有难言的遗憾，不后悔也不计算。一声召唤我就备战，请你千万别换，我非常愉快，世上有种喜欢，是在山顶等一艘船，看那个笨蛋风化成熟，他的姿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去年发表马雪阳为电视剧《爱情的开关》演唱的插曲《开关》，唐田作词，马雪阳作曲。唐田作为一名80后的女生，她是83年出生，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之后呢又在天娱参与了很多的唱片的企划和创作，所以呢在唐田的作品当中可以清晰可见她的人脉所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去年的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宁静、阿朵和袁咏琳带来的这首《兰花草》。唐田根据胡适原词的改编，那这首流传了几十年的民谣小品被赋予了全新励志向上的主题。 谁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试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山间风雨大，悬崖一开花，我 剧情，是结局像我不值得。你转身那么轻快，羡慕你有方法吗？请你教我，教我把过去即刻删除， 最后一刻，韩国音乐人李玄毅作词，唐玄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13年唐玄为志常丽和所创作的《还好有你在》。这首歌写出了融融暖心的友谊，这也是唐田查出了罹患重病之后，在治疗期间所完成的作品。相信这首歌也写出了他自己战胜病魔的那一份坚强。 去自由获得幸福的资格，从不期待，从不相爱，不懂有什么意思。眼睛红了，却还笑着试着翻看些什么。你懂我就不多说，没什么能困住我。总有人在和我一起感受一样的寂寞。

世界充满了想象，乘着影子一起飞翔，经过所有。 唱的响亮，这首歌作为2006年超级女声和2009年快乐女声的主题歌，也是唐田作词的代表作之一。每一个期待的目光都在见证我成长，唱的响亮。这也是为从比赛走出来的歌手们加油，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他自己梦想的诠释。凭借着一份才华，唐田呢通过创作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同时呢他的歌词也承载着很多歌手的梦想一路前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为周笔畅量身定做的这首《笔记》。 我看见天空很蓝，想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才明白爱得越深心就会越痛，我只想飞。想念飞过了地平线，你温暖的笑脸还一如从前，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你说要忘了学着勇敢一点，偶尔哭红双眼，想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才明白爱得越深心就会越痛，我只想飞，手中长长 小姐，冰封你的侧脸，冷得如此却没白色情人节。你说的永远怎么都不见，转眼幻灭，爱是一场浩劫，毁灭了我最初的世界，破碎的满城玫瑰，别人笑得多甜美，提醒我伤悲。而去年我们也牵手一对，二月的雪下整夜，伤心人不睡，我一个人的冬天，情歌唱得多狼狈。二月的雪在窗前模糊了视线，眼泪落下的瞬间，我很想念你，却没有了语言。 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谭维维的这首歌，叫做《雪落下的声音》。这是2007年谭维维在以亚军身份获得了超级女声亚军之后首发的专辑《耳界》当中非常好听又意境深远的一首歌，唐田作词，吴梦琪作曲。接下来呢，我们的时光之旅回到11年前，要听到的是2010年周迅为孤独症关怀周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这世界唯一的你》。周迅在看了电影《遥远星球的孩子》后泣不成声，决定想要为孤独症的孩子做点事情。那这首歌呢，是唐田和彭青的共同作词，两个敏感的女生抓住了内心中的暖，写下了这首《用你最独特的频率告诉我世界美丽又干净》这样的歌词。好，我们来听周迅的这首《这世界唯一的你》。 这世界唯一的你，霸占了我所有表情，这是上天给我的奖励。在遥远星球的你，用你最独特的频率告诉我世界美丽又干净。 就算飞到了世界的另一边，另外一边，我也不会因为这样长长的距离而感到胆怯。每一颗心都拥有自己的语言，因为了解各自喜悦，不用常常留在身边，却住在我心里面。这世界唯一的你，霸占了我所有表情，这是上天给我的奖励。在遥远星球的 周迅的这首《这世界唯一的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唐田的词作，这是张靓颖的《如果爱下去》，是2016年张靓颖的首张专辑《The One》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11:52了，现在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呢，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小彤和你相约在下周六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呢将调整。提前一个小时，就是在周六上午的9点和大家见面，我们9点到11点相约，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在元旦时候带给你非常特别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下周六9点再会了。 悲剧散场，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看着他们我就湿了眼眶，不回头，两个方向，流着泪的破碎脸庞，仿佛我们昨天又重逢。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最后一次相信地久天长，躺在你温暖手掌，不